Thank you.

Thank you. 请欣赏根据我国四川民歌改编的器乐曲，曲目有《采花》《情深意长》《康定情歌》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《黄杨扁担》《槐花几时开》《三峡情》《尖尖山》《胡豆花开》等。 Thank you.

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